意大利朝鲜文化协会和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组织调停人12号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，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。